能够从马英九前总统的手上来收到这样的一个市长奖，然后其实真的是一件蛮光荣的事情啦。那昨天晚上因为要自嘲的关系，所以讲了一个不得体的冷笑话，对于马英九前总统还有他的支持者，我感到相当的抱歉。 台湾智库的策略早就爆料说，李中庭曾经打给助理说要请他们交出对您有利的证据。 我希望大家都要尊重我们检调跟司法的侦办，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开始去做一些不实的谣言或者带风向，这对于我们目前检调司法程序都是无济于事。 我跟你讲哦，这个要画图，要一个月解释，要解释得清楚。其实我跟你讲哦，不会换话了。 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好，来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康社署的立法委员林俊宪。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李光南黄创嘉。 大家好。 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陈玉珍。 小哥好，各位观众大家早。 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大家好。 另一边为你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熊厚两兄弟。OK， 陈东豪。 大家好。 尚以夫。 大家好。 好，那选战剩下最后的八天，你可以想象今天开始，因为今天到礼拜五，接下来明天跟后天超级星期六星期天，因为再来就是礼拜六一二六就是要投票了，剩下这八天里面各不管是政党或是所有的候选人精锐进出，无不希望在这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吸取所有的目光，能够拉到最高的一些选票。那全国的选战现在讲还是要讲那句话，45万人口的封城攫取了全国所有的目光，这一战看起来的话，对政党来讲的好，民众党视为这是最重要一个地方，要不要拿下来？对国民党，对于民党来讲的话，除了要拿这个地方以外，胜或会不会有外溢的一些效益？它不是一成一地的得失。而现在看起来的话，焦点当然在高宏安委员最近所爆发出来这些事情。那最新的发展到了昨天，庄家，高宏安直接讲，好，第一个，高宏安助理费案北检侦办，高办澄清说这是正常程序，北检认准的。那高宏安自己是怎么样看待说那北检费案这件事情，他的回应怎么样？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来。 因为它本身代表的是一个我们在检调里面正常的一个分案程序，它并不是代表说检调或者司法已经是认定有罪，那而是根据检举人的一个检举函，他提告那报诉人的这个部分，这个分案程序都是相当正常的。那我们其实呢也已经在上个星期还是上上星期，我们都已经主动提交就是大量的一些证据，然后提交给我们的北基站给调查的单位，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未来当然就是配合我们的程序在走，我们一切都尊重，而且我们也希望说尽快能够还我们一个清白。 好，庄家，案子已经走到这了，你可以知道剩下八天不可能北检会办出什么结果嘛，甚至连传大概都不会，可是不管怎么讲的话，这件事走到这这个发展对于这个选情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选情不是目前案情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啦。不过我有点紧张，我首先插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这20年来我跟马英九握过上百次手，我心里有压力，因为他可能二十几年后才会发功。 好，对对，这是高宏安委在专访里面讲的，他最近会碰到这，是不是会跟马英九握过手？ 对， 死亡之握。 其实这个状况是这样子啊，都是高宏安，当然现在他是当然要利用各种机会，把各界对他的质疑，尤其是特别是虽然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那些小助理的一个反扑，是认为很多小助理可能是觉得你踩在我们的血汗上，所以这件事情他当然去处理，然后当然最后也已经分案了嘛。那分案之后，当然对高宏安来讲，他以正义公益形象在自我标榜的人，然后这是一个减速黑金专组，那虽然这个只是一个分案，这个正常的司法程序，可是在选举上，在号召上，在对手要攻击他上都是一个压力，所以他去接受专访，可接受专访的时候突然蹦出了一句，我跟罗中德市长讲的时候握过马英九的手，然后可能是死亡之握，那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就变成今天所有的话题了，所有话题所有的焦点。那这里面当然了，高宏安 蓝营很不爽啊，包括郑中郑总召就直接叫他道歉啊， 对， 他也道歉， 当然蓝营很不爽啊，对啊，当然是高宏安也出来讲说是不得体的冷笑话啊，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以他来讲他当然，可是那个场景里面还是因为高宏安现在洞见观瞻，洞见观瞻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恐怕都不是他这样子几句话可以带过去的。首先呢，第一个是大家开始嘲笑了，原来民众党突然在最后一个多月 最近一个月里面选举最后的时候成为焦点， 嗯， 高虹安的新竹市成为焦点，都是马英九发功， 嗯， 而且马英九的功力多强啊，二十几年后，是当年他应该是十五岁国中毕业，市长讲嘛， 嗯， 二十几年后才会发功出来，所以马英九的功力可以隐藏潜伏，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我们都跟马英九握过手，那我不知道习近平心里会怎么想了， 嗯， 习近平也握过手，那当然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就会变成第一个，什么时候了？还在讲这个马英九，马英九现在在社会上一个被欣赏度、被关注度都很低。 嗯， 你在讲到一个这样的冷笑话， 嗯， 你的一个接受专访、利用机会，你的政治能力、一个场合的判断能力，其实会被质疑的。第二个呢，你在那个时候里面，你明明在题目里面，你讲到的是他当然想要去澄清， 嗯， 因为有些人攻击他。说他好像是因为他的那个整个出身啊比较那个特别，他爸爸是比较亲民进党的，说怎么样，你讲这个你的家庭，你要扯到你国中拿市长奖， 嗯， 这个东西是跟那个题目他整个脉络突然蹦出来的， okay.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又回想到占学历的问题，嗯，市长奖你想起来要，然后第三个是你好像把你现在所有状况你是认为说真的很倒霉， 嗯， 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也许是真的很倒霉，但是你就把他弄到一个马英九的死亡之握，你这个一个政治和情势的判断， 嗯，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吗？ 嗯， 那这个东西都是他的一个重伤。 像你刚刚讲说这个情况，就是他现在要争取的应该就是蓝营的极力支持，想尽办法在绿跟非绿之间站到所谓的非绿盟主的地位。 嗯， 死亡之握一般来讲啊，对，一般尤其是绿营比较喜欢靠 C 马英九的这一块，就当你要争取蓝营的时候，你去说了一个死亡座，你就知道，就算马英九的支持度再小再什么，在蓝营里面还是有他，毕竟当过总统，是蓝营里面很重要一个人物。当你讲了他，蓝营一定会不舒服嘛？ 对，而且不厚道 呀， 对不对？你对一个已经七十几岁的寂寞老人何必如此呢？真的是不够厚道嘛？所以蓝营的人一定心里会不舒服。 嗯， 那再过来一个情况是，你高虹安这个整个呈现之后，他现在要被检验的司法问题，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司法的专业。那但是做人的问题，其实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危机。 嗯， 刚刚讲的，你又出来占学历， 嗯， 你为什么要去提你的市长奖？嗯，那很多人会讨论哦，我今天碰到一堆人，包含很多的他们家里的子侄，市长奖的比比皆是， 嗯， 有需要特别拿出来讲吗？ 嗯， 那这个市长奖你的占学历这件事情都出来，那当然前面回到他现在开始去分案调查，他不是只是分案调查正常程序， 是， 可是这件事情里面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你是不是在这过程之中，他自己也有讲，是因为郭台铭的一个机遇嘛，他本来没有要想要从政， 就 是叫出来的。但是你应该要珍惜这个，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你珍惜这个，可是另外一个状况，从你这句话里面就知道，那你当了政治之后，会不会你就开始平步青云之后，高高在上？ 嗯， 但是你的政治的能力， 嗯， 你政治的判断能力，为人处事的能力是有问题的。那天我也在场，就是那个所谓的 A 助理。那 A 助理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哎，理工的人哦，可能是不善于交流，我也不善于交流了。 嗯， 但是没有到这么的场合都抓不住，而这个场合都抓不住。那接下来问题是什么？高虹安还有腹背受敌的问题。嗯，腹背受敌这些，现在外面都这样子在批评他了。然后蓝营的人，本来他们站在反绿的立场上，可能还会想说，哎，这两个人就是我要选一个比较有机会的嘛。但是现在你不是让那些马英九的支持者， 嗯， 心里会觉得有沮丧。 嗯， 第二个是现在高虹安，你要知道，我想说情势，现在对于民众党来讲， 哦， 其实也不是他们内部有些人抱怨说什么柯文哲单压在这高虹安身上， 嗯嗯， 因为那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okay， 最后的滩头堡。那在最后的滩头堡之下，你还出这些状况，然后出这个状况，而且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民众党在所有的台湾几个政党里面，年轻人认同支持是最高的，但是年轻人认同和支持里面，他们也最痛恨的就是让年轻人觉得有相对剥夺感。 嗯嗯， 所以高虹安你现在出了这么多问题，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又出了事情，到最后外面一定会继续的攻击你，内部里面呢会不会把账算在你头上？ Okay， 这才是高虹安的危机。 OK， 其实这从这包括前面讲的已经分案，我昨天在节目里就讲过了，包括什么叫做他自案啊、曾自案啊，所有这些，这一般来讲在他自案连被告都没有了，那大概就是用关系人一个角度。可是毕竟是北检已经分案，柯P今天也直接跳出来讲说，哎，北检怎么动作这么快？感觉上隐隐然是不是要 要再讲说是国家机器啦或什么类似的，他没有这样讲，但是他讲，哎，怎么会这么快？可是北检就是分案嘛，分案他也没有要动。可是所有这些，当高鸿安又讲了一个所谓的马英九的死亡之握这些，哎，请问一下，在场六位嘉宾，我不知道摄影大哥算不算，没有跟马英九握过手的举手。哦，都握过吗？哦 ，OK， 哦，看起来大家的仕途都还很好，哎，看起来都好。你不只是握过手，对不对？ 当然不止啊！ 而且你的婚礼马前总统也有参加。 婚礼大不讲，我先讲，有没有人现场有没有人跟马英九一起泡汤？ 哈，真的裸汤吗？ 同没有，他穿牛仔裤。 哦哦哦哦， 同一个，他在当法务部长的时候带记者嘛，去绿岛吧。 哦， 他就穿个牛仔裤就跳下来了， 就你跟他一起泡， 就那一个汤啊， 好好好， 露天的啊， 哦，是， 这个也算， 那你还好， 这个就算了，有没有人被马英九出考题？ 为什么要出考题？ 结婚的时候， 我结婚的时候啊， 哦， 他丢出来一个问题啊，陈东好，那个旧的枕头是回收还是垃圾？ 嗯， 我当场愣在那里，我哪知道啊？ 为什么要问这个？ 台北市市长啊，跟我讲要垃圾分类啊， 不是你的婚礼，他问垃圾分类啊，我以为他问香囊金桃还是什么那些，他就问垃圾分类。 马英九就喜欢讲这种冷笑话啊。陈东好，那个旧的枕头是回收还是垃圾？ 嗯。 我当场愣在那里，我哪知道啊？ 为什么要问这个？ 台北市市长啊，跟我讲要垃圾分类啊。 不是你的婚礼，他问垃圾分类啊，我以为他问香囊金桃还是什么那些，他就问垃圾分类。 马英九就喜欢讲这种冷笑话啊。 所以我就是看到东豪的例子，我的婚礼上我就不让马英九讲话。 我是压根都没请。 然后我婚礼上面。我的神秘嘉宾就是马英九啊 ，OK， 因为我的总招待指定说马英九来，我才要当总招待啊。 那请问一下，你的婚姻到目前 很幸福， 非常 OK 啊。 哦、OK， 我只是确认一下，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不好？ 所以大家都握过手嘛。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单讲这一句话的感受，玉珍 是。 对蓝营来讲，会不会觉得说你靠塞到我们身上来干嘛呢？会有一些，因为你再怎么样，我讲马前总还是有他的支持者啊。 是，不过我来看这件事情，我倒也不会从这个说从这个好像马总，因为马总是一个很大度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其实不会。 你看曾铭宗直接轰，叫他出面道歉。然后但是高鸿安是马上就道歉，他刚刚讲那不得体的什么冷笑话 啊、嗯。不过我倒从这件事情看到这个高鸿安委员哦，因为我跟他是有熟，然后 OK。 我跟他有一些，有时候有常常会遇到， 嗯， 然后我就看出他在这一场选战里头，因为他现在是等于是全国媒体的聚焦的这个焦点，然后承担了这么多的万箭穿心，但是他还能说出冷笑话，我觉得他的抗压能力现在的确是增强的，的确是这样子 ，OK， 的确是这样。Okay. 那如果来讲整个他们这个助理费的话，这段事情，我大概看的话，这个当然，这无罪推定原则哈、 嗯， 我们法治国嘛，无罪推定原则，所以应该到目前为止都不应该认为他是有罪的。嗯、但是如果说这个分成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说检调单位的动作实在是非常的快。 哦， 我那天在司法委会事实上也有质询啊，法务部啊，我说、 哦 okay、 对，我说为什么这个比如说很多诈骗案啊，很多什么比如说现在台版柬埔寨啊，说各式各样民众常接到诈骗，我们常接到陈情啊、 嗯、 为什么那些动作起诉啊各方面都如此的慢，但是这种政治型的案件就非常的有效率，这个在民众来讲你要想说没有什么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接受、 哦、 所以第一个这个侦查这个分案这些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嗯、 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从这个助理费的这个案子来讲，先讲民进党团的部分，民众党团的部分，民众党团有一个所谓的吹哨者，说什么 A 先生说什么、 嗯、 什么人头党员，我觉得那个应该算是不实指控。我个人认为这个 A 先生一定不怎么了解这个立法院党团助理跟这个个人助理之间的这些就是怎么在运作的、 嗯、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因为每个党都有部分区立委哈，啊，部分区立委都会有，就是说都会有助理，啊，党团也有助理。那每一个委员的助理，事实上都会跟党团的助理之间都有一些互动，嗯嗯，不管你是党团的一些提案或什么，这本来就是都有互动。可能就是里面他们可能会，比如说我在猜测，在民众党里头可能是有说，他们每一个部分区立委的助理有一个人要去跟党团做这样互动，做这样的连结。所以这件事情要扯到民众党团，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我觉得不容易的。 他分两个部分嘛，我们先讲第一个是高委员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后来 A 先生出来指控，因为民党团昨天民众党团昨天去提告这些，可是单以高委员，然后到目前为止所有包括从当初讲说他的男朋友一直到哎，然后你有没有看电视节目？你有没有看到何志伟委员，民党的立委何志伟，他直接对着镜头呼吁叫叫李中庭嘛？对，他直接呼吁叫李中庭，然后出来为了保护你心爱的女人，是不是讲了一大堆这些？重点就也在考 C 了，就是让他现身。他这一段就是指高委员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我刚讲民众党团的部分，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法律上比较没有意义。但是对于高委员部分，我事实上是比较担心的。 OK。 这个以如果所公布的那些账啊，那些什么 Excel 档那些 都是真的， 都如果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假设那些都是真的话，我觉得。高虹安委员就算当选市长下面还是会遭受到民进党无止境的追杀。 OK， 这个 选举虽然结束，后面的事情才刚刚开始而已。 郑委，我们单以立委的角度来看到，因为两位都是立委嘛，那角度来看到，就是高委员的这一边到目前为止，你的看法是什么？ 第一个，踢爆这个案子的是国民党新竹市的提名候选人林根仁， 他当时就很清楚的说，这根本就是一个贪污案。他是这样指控，他也要求司法应该赶快来侦办。好，那现在国民党又再度的抛弃林根仁。 为什么？ 林根仁从头选到尾，我是后来他提报这个案子，我们才了解到原来国民党有提名嘛，也有人在新竹市选，我的国民党根本就已经转过去支持高虹安了。那林根仁很可惜了，他提报这个案子啊，原本他还有机会赢。那很明显的，后来好像又被国民党压下去。好，那后来又说他本来要去北检去哪里？ 要到北基组去提资料。 我跟他讲的很哽咽哦，很委屈，说啊，这事情他没有继续追下去。但是检调动作林根仁是认可的。 先请问一下， 是 刚才玉珍委员讲，他觉得检调动作太快，委员会 不是比起一般这种大家关心这种什么诈骗，这个动作实在是快的，不符合一般的这个平常检调那个动作。 OK。 第一个哈，这是个他之案嘛。那如果对于社会重大关注的犯罪，那检调当然要有一定行动。但那至少目前他并没有很采取一些有强制性的 侦办的一些的动作。 对的侦办动作嘛。但不管如果这个案子已经被很多变成一个全国关注的焦点，大家都来研究这个剧情是怎么来很多人几乎如果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都很希望看有什么新的发展， 还有没有丢新的东西 就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一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不过昨天倒是很意外的，原本高虹安去接受馆长专访，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高度政治的动作了，就是我希望征集选票，我去接受专访，这个绝对是跟主持人，我接受专访，题目该上就看这个，你要问什么题目啊？这几个我的强项，可不可以多问几点？原则上这个大概会有一定的沟通啊，才敢接受专访嘛。结果访问到最后进还是出锤了，还是出锤。其实高虹安想要卖弄的没有错，像就跟黄创夏啊，创夏刚讲的，就是意思说他得市长奖嘛。不过提醒我也是啦。 你也是市长， 你比我厉害，我没有。 但是都憋那么久了，没有人在想那个事情啦，对不对？ 但是所以你为什么不提市长奖？ 谁有事没事会说，我国小国中的什么什么都市长奖，谁会去讲那个事情？但意外的， 而且你知道吗？ 金门第一名 啊！你金门第一名，奇怪了，怎么搞得大家都是？ 对，金门第一名，对不对？让每个人都在回想， 回去想。防守，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都很厉害，但高虹安意外的让也算是了让原本大家这个社会已经遗忘的孤独老人马英九，又再度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很多人又开始回想那跟马英九之间过去有什么样的火花，像东豪刚好就讲得非常精彩嘛，那实际上，主持人好像也跟马英九握过手， 谁没有握过手？也握过啊，对啊。 结果好像事业 还好， 越来越发达，而且连续十年全国信赖度第一名的主持人， 对吧？还好。 所以很多像那个东老那个泡过汤的都还平安健康，所以我应该跟马英九这个死亡之握应该只是江湖传言了。不过会把这个扯出来就。大家去评断一个候选在那么重要的一个专访场合里面，离选前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去扯到马英九，去得罪了国民党。那国民党 基本上应该总招讲了才算数。嗯，我叫我们玉珍委员可能是私人的交情。嗯，好，但是党团讲了才算数嘛，对不对？曾那曾总招、曾明忠又出来痛骂了，你就跟他道歉嘛。因为我觉得国民党最近呢，其实基本上我当忍耐功夫算不错。嗯，好，就尤其像遇到国民党黄珊珊骂蒋万安，哎，怎么瞠目结舌啊？那不管你黄酸猛酸，国民党都不敢讲话。哦，包括那个黄珊珊甚至说了，蒋万安当选啊，就是国民党的贪腐集团回来，国民党也吞下来，好，现在呢，这个高鸿安又骂到了马英九，啊，国民党大概也只是这样稍微意思表达， 为什么要吞？ 基本上就是林根人踢爆这个案子，国民党没有任何的一个活力资源啊，我没有看到国民党那个有重大影响，就像陈玉珍啊委员有重大影响力，你也没有去，你没有被支援林根人啊。 民进党希望， 所以希望呢，就是说在 民进党希望你们打两个人打半 天，民进党希望高鸿安的那个票拉下来一点给这个林根人，这样沈惠宏才有机会当选，就是民进党打的算盘。 林根。这个案子是林根人踢出爆的，不然我们也不。 但是林根人的媒体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哈，我们国民党的媒体影响没有，这后面是相关的媒体不停的每天烧柴火，专辑每天做。 像玉珍委员影响力这么大，你要支援他啊。嗯，国民党没有人支援他，朱立伦没有支援他， 所以支援直接去打高。 林根人 好，如果这样的话，这场选案打到现在，秘书长，请问一下，好，第一个，现在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高鸿安委员他。有媒体人曾经形容说，前一阵子感觉上高鸿安就是，孤军一个人在力战所有的那些质疑。等到这所谓的 A 先生出来指控到所谓的民众党五个委员以后，昨天不是去提告吗？觉得那民众党团好像整个才出现。可是我们先讲高鸿安委员这块有没有觉得在过程当中，包括助理费啊这些所有这些质疑，你就高鸿安委员的一些回应呢、啊？到目前为止，甚或连刚才讲到说去专访，理论上专访应该是要加分的。但出现那个死亡之握以后，又被歪楼道具转到那块，你们怎么会怎么看？ 大家都讲死亡之握， 你也握过吗？ 我当然握过，握过很多次啊。这个从法律角度啊，有直接因果关系、间接因果关系，还有相当因果关系，对不对？还有那个发酵起不一样，发作起应该说发作起，但是我说实在，轻松一下嘛。那他就自己承认，就讲了个冷笑话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轻松看待。不过有的时候呢，能够让马先生这个时候又让大家回想来关注他一下，其实也不错了。不过有的时候呢，能够让马先生这个时候又让大家回想来关注他一下，其实也不错了。 OK， 好，那我觉得现在我在讲了哈。我到今天早上我才突然听到恍然大悟，现在说那个吹哨的那个人，那所谓的 A 先生，那当然我们内部也会去猜嘛，大家去揣测一下。 你没有猜出来是谁吗？ 猜到了可能是某一个人，然后他们今天告诉我的，那个人大概只有待半年多嘛，所以他对整个运作，而且他也不是最前面，他好像是中间，但是现在是离 职。他是在高委员那个地方待了半年多，你们猜？ 其实我不知道是谁，我必须老实说我不知道谁，但是我听他们说那个人大概最多待了半年多，所以他对有些状况他就是一知半解啊，他是从他自己的想象。那我们必须说了，因为你可能会说他为什么只有待半年多，可能那个高鸿安的确他这个流动性高啊，是比任何委员都还要高。可能太严了吧，可能要罚钱吧，我不知道。可能是内部。但是 我同意了。 老师说了，这个是小事嘛，那是他内部管理嘛，你不打扫你不洗杯子，我要罚。可能一般人说要这么严格嘛，他可能就是学理工的嘛，一板一眼嘛，交代也要做事，你不说我就有个小小惩罚。 学理工的就是这样嘛，对不对？ 好像不会耶， 不会啊！ 我们以前那个办公室里那个研究室里面的电脑，其实都脏得要死。 不，这是管理，你说是管理是不是造成？ 对，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管理上问题嘛。那其他的，就像刚才玉珍委员讲的，反正现在都已经分案了嘛，对不对？你就让去调查，因为现在有点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个人看到一块， 摸到尾巴就像尾巴，摸到头就像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整个真的，我们学法律无罪推定嘛？ 刘秘书长，他分两部分。第一个，你说洗杯子说的那些会被会不会被刑诉成你现在常听到叫冠老板的问题？就是现在因为民众党的支持者，包括高鸿安委员支持者，有很多都是年轻族群，所以你看有一个所以有一些来看起来的话，那个所谓的年轻族群这块会不会心里会受到影响？这个是冠老板的话题，他也许没有法律上的问题，那个就是那 kimoji 吧或人设的问题。 对， 另外一个就是法律面的问题，法律面的问题就是包括有没有那低薪高报，然后那些钱再回捐，然后那你看这几天每个全中华民国每个都变成账务专家，每个都在这样看，那像这些的话会不会才大条？刚刚玉珍委员都直接说，就算如果能够选上，那恐怕才是问题的开始，后续是漫漫长夜，会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这样来看哦。讲白一点，他就是一个政治的素人啊、哦，他是一个选举的新手，选举的素人。嗯，所以或许大家说，哎，专访你应该好好，可是他可能没有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OK， 同样的，在内部管理上面，他可能也是某人教了他，哎，你可以怎么做？他觉得，哎，这样管理，因为学理工的，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的确是一板一眼，他我们处处的 SOP 等等，这本来也不是坏事了。那至于说后面到底哪些料是真实，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嘛。哦哈，因为有些东西老实讲，也可以把它变造出来。嗯，我们没有经过很详细的调查，那有可能真的被害啊。 有人直接讲说，有人直接讲说，那高委员在应对的过程当中，就像您刚刚讲，他自己也有讲说，那些有没有变造啦，有没有什么什么，反正进入了司法侦办。那有人讲说媒体效应最好，他不是 NG149 嘛，柯P不是讲说他是七八个 NG149， 当初 NG149 被大家最津津乐道，就是反正后面贴成那个样子。那后来高委员有出来也有贴一些东西，可是除了那个以外，就讲当讲到变造，因为他手上有人说他一定有资料，就干脆把那些资料拿出来，就跟你讲说，你看，哦，是不是这个是这样？没有啊，或什么需要做到这个样子吗？ 其实他就是用柯P的说法，他就是一个好学生。你出题他就回答，你每出一题他回答，其实你可以不用全部回答、啊。嗯嗯，因为这个本来就交给司法检调。 OK， 对不对？他可以其实真的不需要，我们也都有建议他。你不需要每次都回答，你的发言人可以回答，你有可以用其他选举这个阶段，你抹黑容易啊，你讲真实的那也不是叫新闻啊，他会从中再去找很多，他根本可能不是法律问题，只是管理问题，还是会挑出来啊。 OK，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议题其实是可以比较冷处理，所以回归到市政，我觉得是比较正确的方式。 所以对你们来讲，柯P讲那个铺天盖地抄家灭族式的那些攻击，你们觉得现在高鸿安已经遭到完全不同于在政治攻防上正常的待遇了吗？ 我觉得这个好，所有的观众大家自有评断。你去看新竹，现在的新竹真的已经升格了啦。他已经变第七都了，他的关注的程度比其他六都绝对不会少。对，所以没有错啊。你如果是再轻松一点的话。那个高鸿安已经把新竹升格了，还没有真正升格，在选举的规模上已经让升格，让新竹被全台湾、被全世界看到。 OK， 一夫直接请问一下，所以柯P长这是抄家灭族式的攻击，刚刚秘书长也讲说，那就是一个管理上的一些的问题，或是高鸿安这两天也会跟你讲说，那就已经进入司法检调啊，所以他就进入司法检调，另开一个战场，就开始。那个林志坚当时的包括什么车站的啦学校的啦就另开一个战场，这样子基本上 OK 吗？ 当然你想要把转过去嘛，就谈到什么社会住宅啦、国小的问题啦、学校的问题啦，用更大的金额，好像市政的工程金额当然会比较大一点嘛，用这一个东西来扭转现在掉现在可能被指控为涉及贪污治罪条例的那个空间里面要跳脱出来嘛齁。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检调分案，哎，那个柯文哲说怎么这么快，哎，那也不对啊，你们高鸿安还希望快一点还他清白，哎，那到底应该快还是慢呢？那应该该快还是慢呢？当事人说这样很好啊，可以尽快还他清白啊。所以我觉得一件事，就先确定一件事，这个案子是林根仁10月31号先质疑了李中庭，11月7号丢出了小金库。今天的发动者看起来是林根仁，也就是说提出来的是林根仁，但发动者是林根仁吗？并不是哦，并不是哦， 里面包括他的前助理什么，连你签字的正式的文件，经扫描过后的文件都出来了啊！这个文件是真是假？其实大家不用争论了，因为检调到最后，立法院行文你调过来就知道是真是假，好，所以这都不是问题。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今天不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去做这个发动的。是你过去的助理去做这个发动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所谓的管理问题了。因为这里面有没有虚报加班费的问题，有没有低薪高报的问题，有没有请假的时候你要把人家扣款到公积金？对不起哦，你请假这个东西是要报给立法院，是立法院扣除哦。你怎么会把请假的钱转为公积金使用等等？它涉及的法律问题太复杂了。所以它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像刚才秘书长的管理问题哦，它不是管理问题哦。这个都问题不是管理问题哦，管理问题你可能说是擦擦杯子那个是管理问题哦，但现在出来的资料并不是管理问题哦。 请问一下，这个录音档是怎么一回事？ 录音档是这样啦，当然现阶段有很多的人，包括他前助理，都有陆陆续续接到有些人告诉他们说，如果有接到相关的电话，最好是录个音，以后可以确保自己就自保。 就不管是谁打来的吗？ 录个音，当然是相关人打来嘛，哈。 所谓相关人士， 当然就指的是高鸿安办公室或是高鸿安呐，啊。那前一段事情爆发以后，我所知道的确，高那一边的人的确是有一直在找他的前助理们嘛，好，前助理们嘛，好，我到底有多少人录音，我不知道啦，哈，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是确定有哪几位立助理有录音， 好 ，OK， 名字暂时保留这个。我比较敢确定的是有几个有录音的、啊、哦，几个有录音。那当然录音的结果，他们现阶段都不太去讲完整的内容。但他们都为了自保。当然这个自保里面，我觉得去联络这些前助理的人要小心一点哦。当然律师在这边，如果他们是告诉你说，如果你被约谈要怎么讲的话，这里面是有串证的问题哦。是有串证的问题哦。所以，我就说，我之前就说过，吹哨者联盟里面本身有不是高鸿安的助理，但是呢是法界的人啊，目前也在法界工作的人，对这些事情他们都有告诉他们，要很多程序上面如果怎么样的话要自保什么事情，其实都有跟他们有联络过 ，OK， 有联络过。都有跟那个吹哨者联盟里面都有谈过这些，有陆陆续续有谈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就会有录音的问题。好，因为录音的问题，因为未来自保嘛，录音的问题。所以你说录音带的内容，他们录音的内容当然也没跟我多说，但我确定有哪几位有录音的。 那一夫刚才讲的这一段，秘书长可不可以先请问一下，一夫刚刚讲说，那个吹哨者联盟里面除了有前助理，还有包括有法界的人士，等于是当军师啊，参谋，就是告诉你攻防之间该怎 么样。我就这样讲啊，第一份决警函啊是法律背景的人写的， 好好。 所以如果谢律师有看过的话，那里面是有一些法律用词的字词，所以那个不是一般人写的。 OK。 如果谢律师有看过的话，那里面是有一些法律用词的字词，所以那个不是一般人写的。 OK， 那秘书长自己也是吧？你也看得出来这些？ 我觉得当然，这后面一定有高手在指点，绝对是有的。 那你们民众党有没有高手在那边？因为高鸿安会不会跟党部求援说，那我面临到这些，或是像秘书长以您本身的专业各方面，你们会不会告诉他说，那这个之间的攻防要小心，要什么的？光刚讲一个录音。那个录音有没有打电话去要告诉他的东西讲的会涉及到什么，你们有提供他一些意见吗？ 当然一些粗浅的意见有，因为必须说比较详细的内容其实包括我也不知道，我们只是跟他讲说有些事情你原则性的其实来回应就可以了，因为有些细节齁， 会讲不完的。嗯，因为其实选举大家都知道，到最后他这件事情爆发差不多有一快一个月了嘛。 好，差不多。 你在选举最后这个月就是最重要的阶段。嗯，你现在都离题了。嗯，因为选举是选贤与能，你要怎么样让人家知道你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新竹市长。 嗯，那你现在被这些泼粪啊、抹黑的啊在那弄的，你根本有时候你来不及去证明。嗯，因为那个效果会递延。哦，然后包括这里面，当然我讲白一点，谁跟他一起选举，他的竞争对手当然会有这个动机嘛。嗯，那他就会运用，可能有些人是不是离职不满，对不对？把小事情放大检验，这绝对都有可能。 那重点是有没有这些事？ 对，所以要查。嗯，所以现在已经到检调这边，我觉得很好，就查下去嘛。 OK， 那用同样标准嘛，所有助理费各政党大家拿出来看啊。嗯，是不是每一个政党用相同的标准 ？OK， 那义父要怎么样？ 我觉得一件事哦，就是说，当然啦，你进入司法程序到最后，这些证据，当然检调他第一件事情会厘清所收到的东西到底是真是 假。嗯， 那厘清是真是假的过程当中，前助理就是最重要的证人。嗯。有人说你到底有没有低薪高报等等，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如爆料或是如证据所说这样，那人就变得很重要了。嗯哼，人就变得很重要嘛。齁，当然这是后面的事情啊。那我所知道是有些人有些前助理是说如果检调约谈他们会讲实话啦。嗯，有讲实话啦。当然也有些人是帮高宏安在讲话啦。齁，但最终这个东西先交给司法，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的政治效应的问题嘛。嗯，政治效应的问题嘛。哦，政治效应的问题啊，东豪本身也经常往回新竹市嘛。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新竹市我一直说它是一个很年轻的都市。因为它50岁以下占 71.2%。 嗯，这个比例是高于其他县市。嗯，第二个，因为它是接近竹科，所以它的在那边的里面的人的知识的程度相对也算高， 很高。 虽然这些人知识高，但坦白说一句话，他们也是竹科里面的雇员哦。嗯，雇员哦，他们不是老板哦。嗯，你叫他们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如何看待高宏安身为一个雇主这件事情，没影响吗？我觉得从政治效应上当然会有影响，因为高宏安从头到尾他都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他只有几件事情，就是说助理自愿。嗯，但是爆料者里面，他的前助理吹哨者里面，前助理里面在讲的，他就是告诉你不是自愿。 OK， 所以这里面问题当然他会变成一个看选民相信谁的问题。啊， 刚才一夫讲的是政治效应这些问题，可是东好，还剩八天，前几天我们就讲说这个议题会不会每一天报一个，每一天报还会有东西要掉，或是它会出现那个效益递减的这样一些的状况，可是显然还有啊。因为今天又讲一个什么助理加薪的几趴，那到底是加到助理身上还是也到了高委员那地方，又出现像这样子。然后最近几天你会看到有很多人把以前的一些案子都拿出来，有，因为高委员有提那时候吴成典委员那个案子，他讲那个是一个无罪的，所以这两天就会蹦出很多媒体上也会告诉你说哪一个有罪，或现在正在侦办的很多的一些案子啊，都会出现啊。 当然会出现，但是你要吴成，我这么讲，高委员的律师其实很强的。嗯，因为他里面的律师有办过林锡山。uh-huh. 啊，就是立法院前秘书长。嗯，那对调查局也很熟。嗯， 谢秘书长北检主任检察官出身的，一定很熟。 谢秘书长也出身调查局。嗯，我们刚才听了很久啊，调查局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他到底该分案不该分案？调查局该不该向北检请检察官指挥？嗯，调查局该怎么办？他不分案是放纵吗？嗯，他现在分案就被人家讲说你提前吗？嗯，他变猪八戒了，调查局怎么办？他就报请检察官分个他治案呢。嗯，这个也可以被讲。高宏安的律师呢不清楚吗？嗯，再过来举案例，每一个案例个案其实都不大一样，要记，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吴成典的案例里面有一些当然对高宏安有利，我相信是他的律师团帮他找出来。嗯哼，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对高宏安不是很有利，为什么？整个压垮高宏安的转折点在哪里？在加班费。嗯，在座各位 你会要求你的员工自愿回捐加班费吗？有没有人说我会干这个事情？那什么是对高安不利的？现在有位在服刑的前高雄市议员啊，陈翠软，他呢一方面服刑， 他已经到服刑，是因为那个 他有两次，他有两次哦，因为他就坐牢了嘛，他是国民党以前国民党吧，就让他女儿选嘛，他女儿又选上了哦，问题来了，他人在牢里面还可以遥控，他遥控了什么事情？14个助理，助理费，议员的助理是没有加班费的，比如说3万块，有一部分要回捐办公室，回捐办公室。那回捐的钱拿去做什么呢？儿子念书啊，也会过去了。这个然后服务处有开销啊，也有啊。当然自己的私生活，家居生活也要用啊。有公有私。后面这个关键就很有趣了。14个助理，原来在检察官那边作证的时候都说我是自愿回捐的，我是自愿回捐的。有一个助理呢，后来被检察官抓包，你做伪证。后来起诉了以后呢，就到了法官那里。我们高雄的法官后来啊，在判刑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又是第二次哈，这个诈领助理费，剩下的13个助理啊，全部发交给检察官干嘛？涉嫌伪证。所以一共啊，14个助理，这里面14个里面只有一个后来承认说，对了，我做了伪证。所以啊，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关键就是加班费，有没有人会回捐加班费？这个加班费是公款的、啊。然后我们每天都在看韩剧，你知道吗？高雄已经变成连续剧了。我们不是行政院每隔几年就会帮公务员加薪吗？加薪的时候加班费也会有哎、欸，你知道吗？如果助理的加班费会回捐到立委办公室，你像明年有4%嘛？那就回到高鸿安的公积金去了。那高鸿安的公积金是谁在用？就很简单呢、啊。然后对助理来讲，我如果配合讲了一些高鸿安这边需要的话，你就有那个伪证罪的问题。高鸿安的官司要打多久没有人知道，可是你知道伪证很快20年定谳、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风险谁要扛啊？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在看高鸿安的事情，其实我后来没有那么认真。加班费就是那个转折点，你要告诉我什么叫做自愿回捐，因为它是公款，所以才有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那个跟这个助理的薪水低薪高包那又另外一件哦，就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哦。那我现在等什么？我就在等那个录音带啊。我听人家转述过内容啊。现在每天在想什么时候录音带会被丢出来。我想听听录音带里面高鸿安的声音，他是怎么跟他的助理们、前助理们讲的。我想听听看高鸿安的办公室主任是怎么跟这些前助理们讲话。那个声音，每一个人都可以产生一个判断，我会不会心生恐惧、我会不会心生恐惧、 OK， 这是连续剧啊。 可是秘书长，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除了那个心生恐惧，包括像民众党不是直接告了那个 A 先生啦、或什么？好，第一个王定伟就直接出来讲说，王定伟的意思在讲说，要告什么告？是要寒蝉效应吗？是要叫大家都不敢讲吗？他们觉得你们只是要弄个寒蝉效应。然后包括柯建铭总召直接讲说，这个党，他说你们党啊会从台湾消失，叫你们要好好的什么什么一大堆这些，你们要怎么回应像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先说哈，因为东豪刚才讲的一直强调那个证人，我想律师的经验应该也都晓得，其实证人的证词不一定是很可靠。一种是他是故意说假的，串证嘛，还有一种他的记忆所及会记错。就像车祸，有我举我自己亲身碰到一个例子。我很久以前一个车就小小擦撞，对方那个计程车一下车之后，他跑到对面的水果摊，我吓了一跳，你不处理这个东西，虽然我们都没什么。然后我打电话警察来了，就他直接就说， 你可以去问对面水果摊，他都看得很清楚，是你撞我的，你闯红灯。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那个监视那个 监视 器，所以他先找到一个证人，他咬我是闯红灯。嗯，你看这是非常聪明。好，回到这个话题，证人证词说真的不一定可靠。嗯，还有你也不要说是助理故意害他，而是助理他可能他不了解全貌，因为不分区的委员跟区域选出来的委员，其实他们是不太一样的。不分区的委员跟区域选出来的委员，其实他们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那他对党里面有些的确，他要多做一些协助嘛。包括什么责任的募款额，这个其实每个政党都有。所以我再回到这个话题来讲，其实有时候这些助理他所认知到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对他的工作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有差异。 OK， 这边对， 第一个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限制在有没有违法，是会看这个事情是说这个有没有违反一般我们认知的那个道德感嘛。你说一个老板叫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捐钱出来啊，那这笔钱叫什么？公积金。那公积金去做什么用？应该要大家公用嘛。那就作为立委个人的私人生活享受，让他去洗头啦，然后买了私人东西，这个也不是所谓的证人的证词而已的，而是他内部的那个账哦流露出来了嘛，对不对？记得很清楚啊。然后他 你说账再配证人。 对对对，就是说高鸿内部的那个账是所谓的公积金怎么用被丢出来嘛？你说那你要这样有没有违法？这个已经不是法律问题，对大家来看的话， 请问一下，立法院今天我看媒体上有一篇报道说，立法院有出来讲说，每一个立委有类似总务费在八万块钱左右是吗？ 我们的薪水里面大概就是给你办公室使用哦。所以高鸿安当时去乱扯什么，这是大家的过去观念，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弄。像我办公室就没有什么公积金，我的助理都不必捐钱回来，你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薪水领多少，你就是多少，就是可能你干嘛要捐回来？那就是你的钱。还有，立法院给一个委员办公室好像总额一个月的薪资总额好像是42万吧？于政委是不是？好像 没有立委 的 是十几万 助理， 不是啊，不是我们薪水是 助理 啊，助 理 助理啊。好，那助理的薪水，假设你40万，你要请几个助理，那是你的事情。 OK， 8到14。 好，假设你请11个，那42万用完了。像我办公室会有助理会离职了。那离职薪水就空下来了。怎么办？缴库啊。 再缴回去哦。 对啊，因为我那个圈没有人啊。所以啊，一直到我聘到新的人，那个 扣打就会。 那高鸿伟的办公室的薪水是每个月都领满。那其中如果有人离职怎么办？他男朋友的薪水就会像海绵一样，忽然间膨胀，忽然间变少，那懂我意思吧？如果三个人 那个薪水就， 如果三个人离职，那这三个人原本你的薪水额度，他男朋友那个薪资就暴涨。他一定要把这40万的薪资全部领完嘛。那这个有没有违法问题？这个已经不是法律问题，这个就是你一般民众如果搞懂，你就会觉得这是道德的问题。加班费也是嘛，加班费每一个立委。他办公室的总额加班，我记得好像八万多， 八万八千多。 我看一下，我每个月都会有剩，大概剩1万2万，不一定。 4000多。 因为你加班可能没那么多嘛。那你加班费有剩怎么办？缴库嘛。可是高鸿现在他的助理就是说他加班费每个月都领满了，就全部包了满满的，然后。所谓的叫他们回捐，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不应该领那么多。这些报账是多报给你们的，所以你们要缴回来，缴回来名义上是所谓公积金，那这个助理就不满了，那公积金又不是我们大家用，你都拿去你自己。 今天你刚刚有没有听到秘书长中间有讲一句话说，好啊，那大家各党都把所有的那个各委员的助理那些费用全部都拿出来看啊，看是不是有他们这个样啊？ 可以啊，但是所以你刚刚动不动就说哎什么什么大都这样， 对啊， 胡说八道，谁不是每个人都这样。那所以他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法律问题，现在是大家质疑你这样子做的话，那你又选一个市长，那可以吗？而且坦白讲，你说助理，资深助理其实是个宝贝啦，他有经验嘛，对不对？ 哪有助理？每个会籍都全部离职，好像才现在才几年，换了30几个。 你们那个翻桌率很高啊，这也是有。 就也就是说，助理的阵亡率几乎100%啊。啊，所以这不管如何，这个也是管理问题嘛。就算不是法律问题，他表示，你这个领导同意啦，或者是你管理会有够吗？你这样可以当个市长吗？ 怎么样？ 我想哈，这个助理费的高低哦，第一个它不是齐头式的， 当然， 对，有的人高，有的你愿意给高，你就多给一点嘛，哈。那像刚才俊宪委员讲的，那你可能没有用完，那这是你的一个风格。但是有可能他觉得，既然这个资源他可以去多请一些助理，他就想办法把他请到满。这个绝对是有可能。 不是，那薪资变化的都是他男朋友了，就很奇怪。办公室其他人 都没变 。 这个可能也是要到最后。 薪资就像海绵一样，突然间变大，突然间变小。 可是 他质疑是这一点。 您刚提到那个，后来有人讲说你们那段就是讲说有一个是什么薪资50000，可是实领0啊，这几天都在吵架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你们有自己调查过吗？ 其实这个细节真的我们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也是从旁边这样听到，因为有一些人的确哈，我比如说在我们民众党的志工是还蛮多的，有些人他愿意来做事，可是他觉得他不需要拿这笔钱，可是他真的有做事，所以他可以领薪水，对不对？可以领助理费用，可是他愿意相当比例的捐出来，这种其实是真的有的。 那个我刚讲的意思是说，以现在新竹已经是各党的一级战区，我想对民众党来讲，那更是特级战区。那特级战区如果要是主将碰到有这样的问题，理论上，那是不是民众党的所有各路精英全部都进去，都有跟党说，你的账有没有哪一部分人家指控的那些，我们大家一起来会商，看到底有什么什么。可是听您刚刚讲的意思，因为您是连秘书长都不太清楚到底那个细节是什么，是吧？ 因为他是用立法院的经费，不是用到党的经费啊。 所以那个他不是用到党部或什么什么经费，但我的意思是说，以一个特级战区来讲的话，你们不是应该要去关心到把所有的资源都丢下去，然后告诉他说到底有什么我们需要能帮忙的，或什么，那或是人家一律要解释弄清楚，然后大家一起。因为这几天当然有看到有一些包括赖香林委员啊或什么他们也有跳出来讲说那个是有制度的问题啊，那制度上大家就朝着制度走，可是这些细节的东西，这些你们到现在其实都还不是真的很清楚。 因为这样说好了，党的立场最主要就是，既然是我们提名的人，我们就全力辅选，能够有多少人去调度去支援他。至于说他内部这个部分，如果现在花太多心力在这里，我跟你讲，选举真的不要选。 OK， 我们现在一定全力选举嘛。选完了，这个大家要来亲，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一定要做的。 可是于正委员，请问一下，刚才讲到这，如果以国民党的态度跟民党的态度，像刚俊宪委员的态度，或是你看到柯总召就漂亮，柯总召用字遣词也很重，然后甚至直接叫他道歉，什么退出政坛，什么类似这些。那民党的很多委员啊，或者什么，在这件事情当中都有很多的一些攻击力道。那国民党的态度，像从朱立伦以降啦，包括连林个人都有讲说，这些事情就让司法去决定或什么，感觉上，所以民党有很多人讲说，哎，好像都不关你们的事，你们不就应该趁这个机会去打、啊、去什么什么？怎么好像就是他们在讲这些，你们的人都没有要选吗？他们会这样讲？ 不是这样子看哦，像因为林根人的个性哦，他担任那么久的司议员，监督新竹市、市政府嘛，他的这个在地的这个服务基层是相当扎实，所以他走的这个方向。对他来讲，他现在走的这个方向，包括监督市政里头的这个弊案，这个是正确的方向。事实上，这也才是一场选举应该走的方向。有什么愿景啊？然后政府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然后以后如果他我们大仁哥担任市长后打算怎么做？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大家知道，选举投票行为不是我们大家所想，是不是理性行为？通常就是一种感性行为，所以在这个案子，他这个高委员这个案子爆发以后，大家都关注的变成是这些哦，比较像我们不好意思说比较八卦是哦，这个钱用去哪里，少了300多块，多了500块，用到什么买什么东西，就是整个焦点在这样媒体的这样子的一直这样子在爆。 你们听俊宪委员刚刚讲说，他说这个是叫包括道德问题，包括 这个会分析 人品，包括 这个这在变成这个这些东西以后，整个方向就移到他，所以对林根人来讲就比较吃亏。那如果要选一个真的好市长， 林根仁这样的人才适合担任一个好市长，因为他对市政熟悉，然后他经营基层苦民所苦嘛。哦，这个的确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情，这个助理费这件事情，我一直说分成两个部分。 嗯， 高委员的部分跟民众党团部分一定是不一样的结果。哈，嗯嗯，民众党部分我觉得 你刚刚前面讲说你觉得还 OK， 对，这个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法律上不会有问题。高鸿安委员的部分，我觉得选完以后后面还会有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他有当选或是没有当选。如果他没有当选的话，如果有当选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像韩市长这样一阵风这样子，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辛苦。 一阵风，你是说他当选会被罢免？ 不是，不是被罢免，因为民进党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东西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可以去做的。 因为柯总召有讲一句话，他有讲说，如果投完以后会被变废票。他有在过程讲过这句话。 柯总召绝对不希望新竹市长根据地，他绝对不希望这个地方被民进党以外的人拿走嘛。这个第一点。那这是法律面来讲，以政治面来讲，的确就是说。我们姑且不论法律面他有没有问题啊，那当然检调单位他后面去厘清啊，也会去调查到底要花多久哈。我个人也不会觉得那个非常久哈，因为如果那些市政属实啊，那很快会调查出来，还有很多证人到时候也都会出来作证。我想大家都是会做助理，他们都会做自保行为，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他总是不会去帮别人讲一些那个。好，那以这个，但是以政治面来讲，我刚刚小哥说的是一个东西很正确。之前好多好多在这个助理费间有很多事情，包括什么男朋友什么这些很多事情，那些事情对一般的这个选民来讲都不会，我应该是说对新竹的这些选民来讲，可能都不会引起那么大的那种影响哈。但是的确，刚我们看有没有谁说，的确，因为新竹的选民很多，虽然我们说科技人，但他们的确也是受薪阶级 啊，当然， 那受薪阶级一定会对这个老板怎么对你那种感触是会有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人设的部分，如果但重点现在说不知道那些助理讲的是不是真的哦，站在门口什么按什么什么几点一定要到什么这种。这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那他现在也没有站出来澄清这些事情，就我觉得这些枝微末节的事情才影响人设，这个事实上才会影响投票人的这个心理，尤其是年轻人，所以我相信年轻人之前也许比较支持高民众党，的确民众党对年轻人支持真的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会一定这些事情不是那个法律面那个事，是政治面这个人设的事情，一定会让这个高鸿安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选票会漂移。 创下本身除了是科技人以外，所以你跟新竹啊那些包括竹科那些关系都比较深。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包括刚讲高鸿安这次是问题在人设这一段，所以会影响到整个大家的认知上的问题吗？ 其实刚刚玉珍委员哦就在暗示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说新竹市会不会将来是是非之地？所以就是 这 个暗示， 我没有 这样讲。他其实就暗示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巧妙的一个浮选手法。 我没有， 他就在做这个暗示。不过确实回来哦，今天的那个司法的问题、加班金的问题，坦白讲，理工人其实哦不太喜欢去管这些，因为这真的就是因为他们都觉得。坦白讲，这就是有点那个咬文嚼字或什么，理工人其实不喜欢咬文嚼字的，对于那些法条细节是不在乎的。但是呢，理工人呢，通常呢，直来直往是事实，事实是直来直往之后，理工人最痛恨的就是查查为民。所以刚刚那个秘书长讲了，我们办公室多脏啊，脏到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研究室，我里面除了是因为那个是无尘室。你看那个里面理工人对于你那个什么洗杯子啊或什么的，有一个老板搞这个，通常不是大老板，就是上面的那个什么 主管级 的，那其实私下都是喝起酒来的时候是心里会是多么的不舒服。这个是一个状况。那高鸿安今天的状况确确实实它会影响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议题的发酵还有感觉到越后面是越感性的行为，里面的状况是什么，如果说连几个助理都可以相处成这个样子，那你将来市政府成千上百个政府官员公务员你能相处吗？所以高鸿安还有民众党现在都没去处理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会发酵的 哦。如果连一个是几个助理，你的办公室就是是非之地了。然后新竹人其实坦白讲不喜欢新竹成为是非之地，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民众党现在整个最大的一个危机，不只是年轻人，而是一个最大危机，就是最后投票的时候，虽然他们可能说啊，高鸿安可能啊有很多状况啊怎么样，也许啊是民进党追杀啊，也许是什么那些助理的报酬啊，可是 是非之地，连几个办公室都处理成这个样子，都相处成这个样子，然后再过来另外一件事情，那会让人家觉得更讶异的是民众党的态度。刚刚秘书长也讲说素人，那一个素人竟然就处理成这样子，然后最近这些事情包含马英九，包含什么状况？那是不是说代表你的政治上的能力需要更多的扶持，需要更多的历练，更多的协助，但是民众党有协助他吗？没有啊。那是不是说代表你的政治上的能力需要更多的扶持，需要更多的历练，更多的协助，但是民众党有协助他吗？没有啊。大家只看到的是说，哎，等到五个立委因为可能一死五命那个 A 先生讲的事情才跳出来，那你整个这个党，所以这个党为什么受到波及，这个党的一个运作，这个党就刚刚一直在追问的，你们有没有全部下去，这个事情发生这么久了，最后好像都是涉及到自己，到后面现在有些新闻出来，那也是对民众党和高虹安不好的啊，因为你这个党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党，可是内部里面的问题怎么这么多是非呢？开始有人会跟所谓的党务人士，因为那个媒体是没有具名，所以不晓得民众党要不要去告那家周刊，对不对？所以里面是说什么高柯文哲把所有的资源都压到高虹安身上去了，其实是对高虹安不公平啊，那是因为你民众他是被迫承接啊，因为现在这个局面里面 没有其他地方，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如果真的就是民众党最后呢，会不会没有立足之地？除非去，我就是开玩笑讲，除非去苗栗，因为中东锦可能对柯文哲不错，没有立足之地，所以高虹安承接这么多，可承接这么多时候，民众党也没展现出一个像党的样子啊。民众党柯文哲也没有展现出一个像党的样子啊。你是嘴巴里面的声援。你有没有资源下去？你有没有人力下去？你有没有从头到尾，从高虹安要参选或高虹安要当立委的开始，你有告诉他什么事情怎么样？所以其实今天的问题是是非这两个字，在新竹市哦，其实大家很希望生活是平静的。 Okay, 应该是说不要说它是变成是非之，应该说选完以后还会余波荡漾。 OK， 果然是金门第一名，用字遣词比我们理工人好。 可是这件事情，你说一路往下再延烧下去，就像我先请问一下，包括蓝营有打，高虹安有打，最近都在打什么？从刚讲从小学开始到车站啦、啊，到什么，然后金额从多少亿到什么100亿啊，类似这些。那刚一夫就讲说反正就是用大的金额来让大家是不是要忽略小的金额，也有人讲这叫围魏救赵，我不管你用什么样一些词儿，意思就是说当他们用这样一些方式，第一个他另开战场就打你们，而且高虹安用了一个词叫做新竹大密保，是吧？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让他当选，不晓得会揭开什么什么，用这些就把他前面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已经打掉了吗？或是最近因为反正减掉了侦办，所以你现在你问他任何这个问题，他就跟你说那反正到时候剪掉开庭的时候再到那边讲清楚就好，八天以内我跟你保证不会开庭，那这样就在处理你们的吗？ 这个如果你要另开战场哈、哦，这个就是剧情的比较、啊哦、你要看吃瓜群众比较喜欢看什么 啊。如果你像高虹安之前那个办公室，因为确实是大家很想了解那到底立委如何去这些钱是怎么运用的，那后续因为有那时候真的有一点像是那个连续剧的精彩啊，当然很多人的关注会在这里、那重点会烧起来是因为高虹安的回应嘛，那越回应越离谱啊，所以现在也是啊，你现在如果要重新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这个战略上是对了，那希望能够跳脱这里，那问题就是大家买单嘛，大家会愿意就相信这个事情啊，就这样结束吗？会不会再有新的东西出来？这个是一个对比啦，只是啦，这样的印象有没有存在？有没有影响到选票？这很快就会得到印证嘛。我认为是已经严重的重挫到高虹安了。所以柯文哲最近才会抓狂啊、哦，柯文哲罕见的哦，这个。你柯文哲的未来生命当然就在新竹市啊，你有柯文哲想选总统嘛，那这个蔡壁如也说他死之前希望看到 人家好听一点、人家用的词是 余生愿望，余生愿望，余生愿望， 你们讲的这么直白嘛， 我们没有读书嘛， 你等一秒呢，李市长讲的 柯文哲说 他都被没有读书的止血。 对啊， 那柯文哲现在从原本大家都不看了，民众党在县市长选举大家都认为一定零，突然间出现一个机会，黄珊珊在台北市打得不错，这个坦白讲，这个我们要肯定，在新竹市，哇，更是机会比台北市更大，如果说这样一个新政党能够拿下一个新竹市，而且是在，哇，这么惨烈的战斗中，柯文哲的声望会很高 ，OK， 结果现在柯文哲眼看着，哇，楼好像垮了。新竹市可能又不见了，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他一定会在最后状态之下，我们刚刚都说啊，民众党没有帮他，我认为民众党最后的时间，全党都会投入在新竹市。 好，来 好，那个非常感谢创下很关心本党内部管理问题啊，这第三政党啊，因为这算第三势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今年选这个九合一选举。但这个选举的过程中哈，一定会被人家用放大镜、显微镜来检验。我觉得我们本来也应该如此，因为你要成为大政党，你要未来想要执政，本来就是这些都是要注意的。但是我必须澄清一下，其实我们内部为高虹安老实说做了不少事情，包括我们几位委员先前都开过记者会，在我们的脸书粉专多次澄清。只要碰到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及时来解决。但是一方面，我们也尊重主要的候选人他自己的选战的节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问我，我一开始，我说实在，我觉得不用讲得那么清楚。因为那个你就被别人带话题嘛。对，因为选举你谁主导议题，你就会胜选。你都跟着别人后面走，一直被动回应，其实选举不是这样选的。所以当然。他觉得我必须出来说明，那现在已经澄清的差不多了。然后另外还要说一个，其实我们内部也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哦，所以对于这些事情怎么处理，我们其实到后面其实我们有节奏的。 好，可是危机处理小组，连您是危机处理小组吗？ 我是召集人。 可是你对于他的案情，你刚才讲你也不太清楚啊。 我不需要知道细节啊，那个我们的选战的打法是我现在打选举嘛，那些细节现在。 所以你们的策略就是忽略这件事，然后把战场开在那里， 而是比较不要那么积极去回应，比较冷处理，但是还是要处理，把大的原则讲出来就好了。这个是一种，而且真的最重要，包括最近为什么打这些市政议题，打追加预算，这才是应该要打的议题、 没有，那请问一下，民众有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面临到所谓的内讧的一些的问题？因为你看媒体上，就是连蔡壁如还要出来告诉你说他。因为有人讲说是高虹安那时候在蔡壁如的论文的事情出来以后，他跑去跟柯文哲讲说啊，他的会影响到他的选情啊，类似这些事。然后蔡壁如要出来跟你讲说，从来没有这样一些事。到底 没这件事情跟蔡壁如就是什么高虹安说要蔡壁如不要影响。 对的， 这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梦梦到的。就从来就没有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啊，也跟我们说过，就是他知道啊，高虹安从来没来跟他讲这件事，结果这个也栽到高虹安身上去。 其实民众党现在的那个打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说现在就是要呼吁这个竹客这个选民啊，就是我们刚说理性和感性嘛，选举要呼吁竹客的选民回到理性的这个思考，用轮椅上面，因为竹客的选民大部分都是有读书的嘛，这个。叫做 哪里的选民没有读书啊？ 不， 在台湾哪里的选民都没有读书？ 他们的，我说的是他们的整个硕士， 不是主科的没读书了。 我说的是这样，因为还要讲下面那句，因为《论语》上面有说嘛，大节不易举，小节出路可以嘛。所以说，我说因为主科人大部分都是就是硕士嘛，硕博士非常多啊，应该是平均应该是最高的嘛。所以民众党现在的方向是正确，那就看他们能不能唤醒这些主科选民的这个理性。 那衣服怎么样？干嘛？你一直摸头。 陈义珍委员，你是国民党的吗？ 是啊。 我只是想质疑这个问题。 你觉得他讲的是在帮 策略是对的？我有点压抑。 对的、 难怪林根人会这么惨。 没有，我刚前段你可能没有注意听到，我说如果对新竹市民来讲，最好的选择真的是林根人，因为他熟悉市政，而且他深入基层，苦民所苦。那只是说选举的时候，大家理性和感性有时候在那边抉择。 OK， 那理性的选择当然是要选大人哥最 好。那等会请问一下，高文在接受专访的过程当中，他特别提到他从政为什么会从政？他提到郭董那时候2019那一仗嘛，就是要参加国民党初选啊什么什么。 提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把郭台铭牌再用一次啊。嗯，也就是说，希望郭台铭、郭董能够支持力道更强一点嘛。就我本来还想，还想什么？本来是陪嫁嘛，嗯，后来变新娘嘛，嗯，本来我不是主角，我是配角嘛。结果怎么知道变主角？啊，就柯文哲勾了一下，怎么知道会刚好勾到他？那时候他跟他同台的时候，2020年、2019年底、2020那个不分区名单出来的时候，嗯，很多人都在不同的节目里面遇到他，嗯，那时候也听他念过啊，哦，立委薪水少很多啊，嗯，这都大家都听过啊。那关键不在于说，他是不是素人啊？你当个立法委员，你就是握有权力的人。那在野党立委当然应该去监督执政党，那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高安这个事情在新竹啊，加班费的事情，嗯，没有念书的人都懂，嗯，他很容易理解。 你要大家现在都要说有读书没读书，就是因为柯P讲的那一段，是不是？ 这加班费的事情大家都懂嘛？哦，那你要另辟战场可以啊，嗯，可是你另辟战场的强度能不能超过加班费？那你要另辟战场可以啊，嗯，可是你另辟战场的强度能不能超过加班费？我想加班费的事情大家都懂，初期民进党在打的时候啊，其实对于说资策会呢，你是不是用公款去鸿海面试啦，竹科的人还不一定，不一定，嗯，有机会占点便宜，大家也不会讲。可是加班费的事情出来很好玩，讲个故事。竹科大家不是竹科，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硕博士，嗯，想一下， 那当然， 一个人都是硕博士，嗯，也有念专科的，那。大家都会运动嘛，前一阵子，打垒球的，我就问他们，哎，你们现在对高安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高安？那但是呢，有一个朋友的太太就跳出来了，说绝对不支持。 所以男女有别吗？ 有 有。 哦，真的吗？ 有 啊，而且什么你们都异口同声， 而且 我碰到的也是女性更激烈， 女性 男女有别， 女性非常激烈， 你无法理解，嗯，我们可能在摄影棚里面无法理解啊， 所以女性比较支持，比较 竹科太太， 女性 竹科太太，或者是竹科女友们的感受， 哦 ，OK， 对， 甚至这件事情的影响，把婴儿车的手都推到另外一边去，哦，所以。你要移转， 欸，可是如果女性受影响的话，那影响有点大，因为女性会比较跟男朋友或老公讲，老公比较或男朋友比较少会跟女朋友或老婆说。 所以我跟你讲说，分水岭在哪里？在加班费。哦，加班费是什么意思呢？全民参与。哦，不分男女老少，加班费回捐的事情一听就懂。 OK， 那根标准，那根尺就在那里。那你要用什么议题去改变它呢？ 没有讲，你们自己有去调查过这对女性朋友的这整件事情影响有这么大吗？而且刚才 今天倒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么大的差别， 哦，对，因为他们三个名嘴都这样讲，感觉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些影响？刚才创价还特别讲，对柯P来讲，未来整个政治生命，因为当蔡壁如讲说他的余生愿望就看到柯P2024要当，他要当总统或什么，所以这一仗新竹这样等于是柯P说的总统这一役。是梦还是什么？全部都在这一仗吗？ 当然，新竹市的选举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当然很重要，不容讳言。但是，据我所知，至少我两三天前我还问过，我问过都是在新竹的朋友，他们说其实影响应该不大。嗯，因为他说哈，他们都晓得选举啊，搞政治就是这样子。嗯，就是抹黑啊，泼粪啊，故意去放大一些小事情。他说。其实竹科的很多人都看得懂啊，嗯，所以说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原来投票的那种心态，哦，所以就像刚才讲到讲理性啊或感性这一点来讲，我倒觉得选举有的时候那个仇恨值是很重要的，嗯，这个尤其在台北市是最明显，嗯，嗯，我 我最讨厌你是谁，我千万不能让你当选。我有时候不是我最爱的人投票给他，我宁可投那个中间那一位，因为我不能让你某某人当选。那一样的结果，今天很多选民他最后会评估什么样的人出来对新竹市未来最好吗？那这个时候高环可能他就是大家评估之后。 可是您前面讲的那段好像感觉上在新竹那一仗就变成讨厌民进党跟讨厌高虹安两件事情去在天平上做一个抉择。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三个倍的天平，那把林根人要不要摆进来。可是现在看起来很大一个氛围是讨厌民进党还是讨厌高虹安，是这样子。君姐要不要简单回应啊，是新竹现在是在讨论这两件事了吗？ 这个事情当然会严重影响到选情， 嗯， 绝对是啊。你看从各方的反应，一开始其实国民党还想帮高虹安， 嗯， 后来大概国民党发现这个事情也不大对劲， 嗯， 好，所以才直接把林根人给抓下来， 嗯， 叫他闭嘴不要再讲， 嗯， 好，否则何必去阻挡林根人，你就让林根人继续讲嘛， 嗯， 可是啊，那国民党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这可能就呼应到国民党认为林根人没有机会了， 嗯， 啊，反正你已经都被抛弃了嘛。就对不对？你就不要讲话，让高虹安去当选。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他认为高虹安一定可以打败民进党。 嗯， 啊，如果这个事情再讲下去，那就不一定了。 嗯， 所以他才会让叫林根人不要后续不要再追打。 嗯哼， 但那这个后续的效应，并没有因为林根人没有讲就停嘛。 嗯， 就剧情还是不断的被挖出来。哦，那高虹安又他自己也很配合演出了，那不断的讲一些刺激大家的话，啊，连马英九都抓下来，所以这个事情有没有影响选票？一定有，大家心知肚明， 嗯， 哦，那相对的，那这个事情的影响到会不会到造成高虹安的落选？各位想呢？各位就看柯文哲的反应就知道了嘛。 哦， 那高虹安为什么一开始他可以击败蓝绿两大党，就是因为他突然间异军突起嘛， 嗯， 那主要是他人设特殊嘛，他市场区隔，他跟很传统性的林根人啊，或者是说沈惠勇这种，哦，这种他有套也特殊不一样， 嗯， 又跟科技可以连结， 嗯， 哦，所以然后你看他占学历他也占不死，哦，对不对？ 嗯， 那实际上如果要说要比学霸，我们金门第一名陈玉珍伟比他强多了，对不对？陈玉珍伟真的是学霸，大家可以去 Google 他的 background， 嗯， 我从来没听他出来臭屁，对不对？而且高虹安在半桶水上面乱咬，欸，可是怎么样都打他不死，越打越红。但是这个道德底线呢，这个助理费这种就触犯大家的，那 因为牵涉到道德的问题， 因为竹科其实也有很多那种日夜加班的很辛苦的年轻人。大家看到，大家心里最讨厌的办公室的就是经理啦，就是陶给啦。哎，大家看到高虹安在处理他的助理，就有那种感同身受。 嗯， 这欺负人，那些假人告搞，对不对？叫我们的钱再捐回来，然后那结果呢，都是他自己拿去享用嘛。 嗯， 如果今天他弄错了账，啊，也有其他的啊，比如助理 A 拿去洗头啊，也 在哦， 那大家都有赢点嘛，哈。啊，或者说助理 B 啊，拿去吃饭，哎，那大家都享受到， 嗯， 没有嘛？你看所有公积金全部都他个人私用， 嗯， 这哪里是公积金 ？OK， 对不对？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档新竹除了大家做注目的焦点，其实台北的萨嘎都也都得非常厉害，台北有12位候选人，好不好？还在强调有12位候选人。但一夫这两天，王世坚议员火气非常大，他觉得他没有讲为什么人家萨嘎都。然后直接现在这整个延烧到他有被出征啊， 啊，对啊，主要是他的脸书嘛，这边被灌到，你看这上去的人几乎都叫他，有的叫他退党啦，有的说民进党就动不了你啦，等等啊。其实最终的一个问题，其实他是接受了一个专访，那专访的主持人问他嘛，就说，哎，如果我选。你票会投给谁？他就说我会为你保留这一票。那， 嗯， 问的是什么？问的是那个主持人说，如果我选， 嗯， 那这个问题就有媒体就报道变成是支持陈时中票投黄珊珊。那个一听完，那个媒体一出来，全部炸锅了嘛，全部就炸锅了。当然，里面 对，当然啦，王世坚很讨厌一个被罢免的议员嘛，一个那个议员也经常被王世坚骂嘛，所以他就也就有讲一些话，那王世坚当然就很不高兴啊，就大骂你都被罢选，你都被罢免了嘛，你们不要老是干这些太监的事，滚开嘛。那指的就桃园那个被罢免姓王的嘛，嗯。那在里面当然就把那主要就是说那一边报道里面的一个引述上面可能有听的不是很清楚错误啊，那我相信嘛，就主持人也在嘛，我们几个都在王世坚在节目上面就一再强调，我们都听过嘛，他说他是民进党的，他一定支持陈时中嘛，这个他讲的太多了。不过就是当然王世坚的个性嘛，有时候在党内里面就讲话比较直嘛，有时候对党内里面的一些事情也讲话比较直，尤其是他一直不断的讲在那个大巨蛋的提案上面，他欠了黄珊珊一个人情嘛，哦，那当然所以他就变成民进党的立场，他是支持陈时中毫无疑问，但是他跟黄珊珊又是一个有交情的朋友，就夹在这两间里面，所以一个错误的报道啊，当然会让黄世坚搞得很不愉快，就整个都出征了，就在他脸书上出征了嘛。所以一个错误的报道啊，当然会让黄世坚搞得很不愉快，就整个都出征了，就在他脸书上出征了嘛，所以他就很火大嘛，他就直接就骂这1450会害死民进党嘛。那其实我们也常在节目上也常听他骂那些1450不要太盲从，这样会害了民进党，所以这一次他就轮到他倒霉了，就整个被出征。但我是说台北这件事情，大家我看大家都已经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大家都在扩展他的第一要旨，都是扩展他的基本盘嘛，哈。嗯。所以在扩展基本盘里面，如果有党内的人可能讲了一些好像大家听不顺耳的话，那可能就会被骂得很惨吧，哈。所以你注意看，国民党大概都不会讲什么，国民党在讲的时候都是讲新竹，都不讲台北市了，所以台北市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在讲台北市被出征的问题啦，就是王世坚比较倒霉一点被出征。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大家一直在看，尤其我刚刚一开始就说，接下来超级星期六、超级星期天，再到了下礼拜六就直接要投票，所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你可以看到各政党所有的大咖，大概就跟那个跨年的时候演唱会一样吧。所有的大咖全部每个场子都要巡回着跑，那就跟选前最后一天大概是一样的道理。可是大家最关注，尤其国民党里面最关注的一个人，郁政委，就是韩国瑜。韩国瑜到哪个地方一定是万头钻洞，然后一定是热场啊，所有那些，包括基隆这一场，他去基隆这一场有多热？ 非常热，大家都要看到韩市长这一场，你看人满满的哈，非常非常热情。韩市长事实上上个礼拜刚刚到金门去， okay. 事实上一样是万人空巷， uh-huh. 所以他的魅力不减当年。所以现在很多场子都希望韩市长可以出现，出现的话有这个凝聚这个基本盘的这个效果。 他去到让谢国梁哭哦。 对啊，因为大家也知道韩市长比较会讲金句嘛，那他讲的话都会变成金句，而且他非常有渲染力，他就是有那样的人格魅力，算是政治奇才了。所以然后那现场来的当然是风靡而来的嘛，风靡而来又再听过他的话，自然就会更坚定这个投这个谢国梁的这种心了，心智就会更坚定嘛。那经过渲染以后，如果再多帮忙拉一些票，在这种基隆这种很紧绷的这个情况下，那谢国梁就可能会 选。那当然对蔡清莹，当然后面我相信可能包括不管小英总统或什么大咖，大概也都一定会下去推票。可是现在选战里面有一个主轴，在未来这几天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发酵的一些效果。君倩，让全世界注意到台湾，关注台湾的选举，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选择，是最近民党从小英总统以这样一直不断的在讲的话。你们主轴现在就是叫这，把包括连那个两岸的关系，包括连俄乌战争，所有那些全部都摆在这些里面吗？ 应该说了，看最近的 G20 的那个会谈，台湾就自然而然大家都知道，那是美中啊，就是拜登跟习近平谈的一个主要一个重点。 嗯哼， 那全世界很多国家在这最近这两年来啊， 纷纷毫不客气了，就直接的挑明了表达对台湾的支持，那台湾在疫情全世界封锁的状态下，我们反而在最近一年多来啊，它迎来了来自全世界各国、最多的访问来宾，尤其很多过去因为忌惮于中国的反弹而不敢到台湾来的，现在都毫不客气了，那其中当然台湾一定会受到美中这些大国的一个影响嘛。第一个，我们现在看G20就是刚会谈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个就是未来的那个 APEC， 这个都会是主角。其中呢，这个就布林肯将访问中国，这会是一个重点嘛。那布林肯访问中国，他们会谈什么？那布林肯为什么会访问中国？就是因为之间两个老板已经见过面了，就是那个习近平跟 拜登。 那习近平跟拜登他们谈到哪些事情？第一个谈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当然关心。他谈台湾，大概提三个了。第一个就老调重弹，美国的一中政策。你的中国一中原则是你的一中原则，我美国是我的有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第二个，他反对改变现状，他突然间不是突然间他有加了一个新的第三个。过去美国跟中国在谈台湾问题，从来不会提到了，就是说美国要求中国要停止武力骚扰台湾。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主张了。 OK， 然后美中的共识就是说彼此的立场互相尊重，不会主动去破坏现在的平衡。那这跟过去一两年来不一样哦。过去一两年来是美中互相主动的去试探对方的底线。那这个就有一点主动的那种 OK， 那种挑衅的意味。好，那这三点，我从其中第三点新的，我刚提到的，美国要求中国不要再去武力骚扰台湾。那这个就会是以后我们来观察，那到底这个美中会谈以后，就是所谓的拜习会以后效果如何？这个会是一个重点。尤其美国其中选举以后啊，众议院的议长啊，未来是对中国更强硬的共和党麦肯锡。这个人比佩洛西啊更加的讨厌中国。那就算你坦白来讲啊，虽然没有什么很特殊很新的东西来讲啊，就是以整体里面，但是啊，拜登跟习近平都笑得特别开心。我就跟他们心情有关系了。第一个，拜登刚选完集中选举嘛，由原本的预测民主党会大输变成共和党只有小赢。那习近平的心情轻松了，因为他完成了当皇帝嘛。他也顺利连任。 顺便教训你一下加拿大。 好，对，好 了， 然后胡锦涛也抓出去了嘛。好，所以他大概所以他心情也比较轻松了。那接下来问题会是哪里？我认为布林肯去啊，就跟他们老板谈的不一样。 OK， 他大概就会谈经济问题。因为两边其实啊，当各自完成国内的政治压力，就美国是启动选举，中国是习近平当皇帝。接下来要面对现实生活了。就可以比较理性的来讨论未来，那一定是经济问题。 OK， 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说美中之间包括在谈经济，又或是谈未来，但是在军事之间，你要讲对峙也好，大家各自的竞争来讲，从来都没有停过。庄家，尤其在南海、菲律宾海这些地方，现在看起来又是未来一个重点。 其实我先讲说拜习会，对不对？基本上你要看国际媒体做一个比对，其实双方根本没有达出任何的共识。双方其实你要看整个中国外交部的官网、白宫的官网，还有出来的讲话，他们列出了八大不同。其实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自己在讲的。其实他们只是见面之后就是好，我们要列一个他们讲台湾准则嘛。我的观点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我回去之后你会看到有一件事情，布林肯没有出来讲话，而是一月的时候才要去北京，那就是美国知道你的想法了，我们回去讨论之后北京重谈。 OK， 所以其实拜习会里面就是双方愿意沟通，愿意列出底线，各自拿回去研究。但是他们里面呢，大家的结论都是只有一句话是双方都讲到的，中美会激烈竞争，但是不想要导向直接冲突。所以你会看到激烈竞争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持续的进来，包含是经济上的竞争、军事上的竞争。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就算双方要这个谈，然后现在就是在东南亚这边。所以美国的有效号是属于美国海军直属的特殊任务的海洋监视船，就在西沙群岛东北角那边，从4号到14号10天在那边巡。那美国有很多的海监船，但是这艘海监船呢， 他是专门去征收潜水艇的轨迹、声音，还有这种情况，那你就从三亚一直到东西沙这边，我刚才讲错，西沙，那这边就是中国的潜水艇，所以他显然在抓这件事情。那这边就是中国的潜水艇，所以他显然在抓这件事情。然后呢，美国这个就是所谓的四方联盟，应到那个一定都有那个每年有马拉巴号的演习嘛。那这一次呢，拉到了就是第一岛链，所以三方的军舰、他们的飞机就直接在整个鹿儿岛一直到岩美大岛这一条线上，就是日本一直到整个冲绳这条线上进行一个演习。那中国呢，也一样。他们的一个叫做第41批亚丁湾的远航编队，那远航编队一方面去测试他的一个远航和补给的能力，还有中间的联系能力。回程的时候呢，他就刻意的要绕到我们台湾的巴士海峡，到我们的东部那边绕过宫古岛，然后再回去。然后俄罗斯这边的军舰呢，也要故意落过来，绕过这样一个，一样是经过了整个我们的东那个东方。再过去，然后战机军机，我们也知道上个月的时候400架的战机在这边直接对峙，双方还是表现出我们现在还是在激烈竞争当中。所以你会看到，也是因为这个情况，所以美国就是我知道你习近平在想什么了，拜登也讲出了我要做什么了，那回去之后大家各自理解。所以昨天的时候会有密令特别出来讲你呢，他讲了三次美军才是 number one， 其实你的军队还差得很远，都是在警告习近平不会立即攻台。但是美国是认定还是有可能攻台，不过我还是觉得放心一点啦。我们从逻辑来讲，台湾有事就是台积电有事，所以呢，现在台积电没事，所以台湾暂时没事，所以我们是可以安心一点。 OK， 可是当你看到小英总统刚才俊宪委员有讲说定调的这一段，就是要让世界看到这些选，在这次126，你看到接下来的浮选有很多都会出现这些词。世界委员，国民党会怎么样看待这个？ 你看，要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这个选择嘛，就是让世界看到说，台湾人不是只是说执政党说怎么样就会怎么投的嘛，台湾人还是非常有民主素养啊，会按照，尤其这是地方的选举，会按照各个候选人啊，大家关心的这些，这个第一个候选人的特质，不管是哪一个党的候选人的特质，第二个这些候选人所提出来治安啦、教育啦、建设各方面来决定投票的方向，所以。即便蔡总统把调子拉这么高，好像意图要造成一个印象说，哦，如果没有投给民进党，就好像这是错误的选择。事实上，我想人民是眼睛是雪亮，尤其这几年呢，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安全网做得很不好，然后诈骗集团非常猖獗，这个都是发生在民众周边的事情。所以地方选举，我觉得他们这一招效果很小。 OK， 秘书长，民众党呢？ 我这样看哈，当然，从小英的角度，他一定要打美国牌。可是拜习会这次，你从新华社的报道，还有白宫事后的声明，其实他们并没有改变原来他们的立场。简单说，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可他们的营造一种氛围，是说美国跟中国，我们大家愿意坐下来谈，如此而已。那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从合作转换成竞争的关系，这点也是不会再改变。 可是小英总统讲那些词，会不会在选战里面就会有那种发酵的一些的效果？ 我觉得现在要相信选民，以前选民可能抗中保台用这些词汇就可以骗，但是这次是地方选举。真正我赞同玉珍委员讲的，治安就是多何其严重的事情。警大的校长呢？我以前在警大教书嘛，警大校长跟警政署长两人都三线四的，然后还有这些各层的，说实在，这种影响啊，治安的影响，那个什么柬埔寨那个人口贩运，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人口贩运的这种输出国了？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会人家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有读书的人会看不下去。 OK， 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你看国际局势就会知道，国际局势之间的互动性牵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尤其是你还记得俄乌战争从2月24号一直打到现在，泽连斯基一直是全世界几乎很多国家大家力挺，从北约到美国所有这些。但东浩，最近他为什么被骂得臭头？甚至直接讲说他是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因为那边飞到了波兰的飞弹。美国北约秘书长，连波兰都跟你说，那应该不是俄罗斯打的，因为大家都不想打第三次世界，但他就一直出来跟你讲，就不是我乌克兰打的，结果后来他被骂个臭头，是吗？ 没错，不，这个事情啊，其实从另外一个事情，你就知道说，大家其实是非常紧张的。嗯，就飞弹这个事情打下去，到底怎么收拾？ 嗯，如果最好的收拾就是现在这样啊。 对啊， 就是不是俄罗斯。千万不要怪罪俄罗斯。 如果真的是俄罗斯，北约怎么办？ 对，那就麻烦了吧。 因为其实一出来之后，伯恩斯 CIA 局长，美国立刻派到基辅。所以其实他意思才重要。嗯， 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在节目就讲过、啊，不管这个飞弹是哪里来，庄下，不管哪里来的，就乌克兰你就买单就对了。因为只要是俄罗斯，全世界都麻烦了。所以你不觉得泽连斯基他一直大声力呼，中间经过几次，我一直注意看，从他们的外交部，从他们所有的，到时候泽连斯基一直出来讲。就不是我们的飞弹，但是从一开始你讲，包括伯恩斯，包括连拜登，很快就出来说，对对对，那不是俄罗斯。 拜登用法是非常精准，嗯，从弹道上来讲，不是从俄罗斯发射，他是讲不是从俄罗斯发射，这弹道上也有科学根据，嗯，但是他没有讲说是不是其他地方的俄罗斯军队，是不是其他的地方，但是拜登这样子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包含连。北约的秘书长都在场，其实你就知道说欧洲的立场就是这件事情不要扩大啊。然后你看到这段时间里面，虽然会呛瞎说什么要绝交啊什么的，俄罗斯国防部、俄罗斯外交部、克里姆林宫也会出来赞许欧盟和美国的一个理性。嗯，其实大家都不想把这事情给扩大，所以为什么当天一出事的时候 ，CIA 局长伯恩斯立刻紧急去基辅？那就是告诉你说，泽连斯基说，我们这事情这个时候不要扩大。那对泽连斯基讲，他当然吞不下这口气啊。嗯，然后这个，所以用一个最有时候在这个智慧上的一个选择，就是说啊，就是因为拦截物色，反正 S300 大家都有嘛。嗯，那可是你会看到，其实美国的态度很清楚，希望赶快把俄乌的东西给停下来。像昨天我们为什么密令出来，密令和那个奥斯汀是两大军头哎。嗯，他们在谈的应该是要谈俄乌战争，可是你看他重点是哪里？是讲中国。嗯，他们是希望俄乌赶快停下来，他们要把所有力量腾到这边来做激烈的竞争。 嗯、OK， 在未来来讲的话，国际局势会怎么样一些变化，大家也会非常的关心。可是对国内来讲的话，选战剩下最后的八天，明天、后天两个超级星期六、星期天，各政党、各候选人之间，精锐进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一二六就见分晓。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